一宗真相不明的坠楼案，一场揭不开谜底的悲剧，在网络的放大镜之下，到底谁是凶手，谁是受害者？ 我们找不到凶手，就选择了他，然后再将他一步一步的变成凶手的样子。 当争议与流量冲突，当媒体成为审判者，他究竟能否找回自己最初的信念？ 你的报道真的严谨吗？ 现在谁会在乎真相？他们要的是爽。 你想还原真相，还是想制造下一个热点？在网络的背后，我们真的一无所知吗？ 从7月3号起，马上去到勾选的 FY 参加游戏，你就有机会赢取两张由张小飞、陈雨思和梅婷领衔主演的悬疑犯罪电影《恶意》的首映礼入门票。 详情条规浏览勾选的 FY， 恶意7月17号震撼上映，你准备好面对真相了吗？勾选，We are on track.